接受。如果这是生命的尽头，我会微笑着接受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起你我的离别。下雨打湿孤单的屋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

事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问题，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最大主题，以增加农民收入、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，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。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，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，其中议题之一便是部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，会决定开展专项整治和督查，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件，严肃查处欠薪违法行为，包括欠薪陈案，坚决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，尤其要坚决解决涉及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导致欠薪问题。中国铁路总公司披露，截至2月5号，铁路春运累计发送旅客预计达2.08亿人次，同比增长12.3%。铁路运送旅客已连续4天保持在1000万人次以上。目前中国艾滋病流行形势依然严峻，尚有一定数量的感染者和病人未被检测发现，性传播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，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感染率持续升高，青年学生感染人数增加较快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让我掉下眼泪。 街头走。 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哦呜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呜哦呜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小酒馆的门口。 正如几个月前，老狼作为补位选手登上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，引人追忆起那段白衣飘飘的民谣时代一样，背着木吉他，穿着黑 T 恤，长着遮住眉毛的刘海，拥有低沉嗓音和温暖眼神。同样作为补位选手的赵雷，在歌手的舞台上以一首干净的民谣《成都》，再次令人想起了记忆中那些充满故事的岁月。最近赵雷好像很火，民谣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今晚听一听城市的声音，再来听到由南拳妈妈演唱的歌曲《牡丹江》。 青春银白色的温暖。

是谁？

世界变得很小很小，不再遥远，因为有你在身边，才会忘掉所有疲倦。世界变得很大很大，爱到永远，永远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，开车。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都说现在的交规非常的严，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车主开车的时候会出现违法违规的情况。对于经常走高速的朋友来说，应该或多或少的曾经占用过应急车道吧。如果被交警逮到了，会被扣6分，罚款200元。很多车主说，应急车道本来就是应急使用的，为什么有时候我是应急状态占用应急车道却被罚款扣分呢？广大的车主对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应急车道清楚吗？如果你是处在这两种情况下，使用应急车道是不会被扣分罚款的。969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，如果驾驶员在高速行车因为身体疾病的原因不能再继续驾车行驶了，这种情况下，驾驶员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是合法的，不会受到处罚。如果在高速路上，车主的车子突然发生了故障，如刹车出毛病，这种情况下继续行车会危及到行车安全，或者车辆不能再继续行驶，这个时候占用应急车道也是不会受到处罚的。不过即使是以上两种情况，车主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当出现以上两种情况，车子占用应急车道时，车主要在车辆后面的200米放置警示三角牌，而且停车后车子必须要开启双闪，如果你没有这样做，也有可能被罚款扣分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高速路上行驶，如果有需要接打电话，中途休息或是上个厕所，可以选择较为安全的服务区或者停车区去停车，当然也可就近下高速，千万不要为图方便而随意停车。 有一朵云，你说好吗？也许这样会好吧。一个出现在梦里，一起做不该伤心。发现我有些冰冷，每次听的心跳声却也跟着黑夜无声。我终于能和你慢慢每一天，就算回不去这世界绝不会后悔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你说红冷的香水线天才看到我的笑脸，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，却永远不能够实现。白雪映出了我的春天。 红手里面，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

我和你对的借口。 SOHO 你和我都擅自己追逐，我怎能够对你没有保留。多渴望拥抱你不放手，可我说不出口，说爱你到永久。 SOHO 你和我都擅自己追逐，我怎能够对你没有保留。 漫山遍野翻滚的各种色泽的绿浪，点缀其间的五彩纷繁的山花，无不彰显了春的活力与激情，如同把生命里最华美的时光都赋予了这个季节，让它能够精彩地演绎着生命的进行曲。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总是容易忽略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春是太过美好的，美好的可以让我们暂时忘掉了那些黯然的季节，得以尽情地享受轰轰烈烈的绽放与蜕变。 这吉他弹得太凄凉，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这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，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哒哒哒滴哒滴哒。